喂，政治好丑恶噶。诶，你唔理政治，政治唔会唔理你嘅。 政治好深噶，我哋唔识噶。 德国诗人布莱希特曾经讲过，喺各种嘅无知之中咧，最差嘅咧就系政治无知。 政治食得嘅咩？ 系啊，真系食得噶。乜你冇听过政治咖喱饭咩？ 咖喱饭有冇料到噶？ 政治咖喱饭每周政局分析，喺香港已经赤化嘅媒体环境里边咧，拨开云雾，认清事实，宏观视野，本土角度，言论仲有大辣、中辣、小辣。 嗱，呢个啱听啦。香港人最喜歡就是多元選擇，有 A 餐、B 餐、C 餐，逢星期五晚 10點至11點， 政治咖喱飯。 好啦，大家今晚首先講聲對唔住先，8:30才開咧，就我哋政治咖喱飯呢個節目咧都好少咧遲咁耐。咁我一路睇到咧，就係即使喺度等開節目咧，都有成700人咧就。呢、這個都是歷史新高嚟嘅，多謝大家。咁咧就今集咧就得我一個嘅，咁因為遲嘅原因就同阿咖喱飯冇關嘅，因為遲嘅原因即係我之前要錄呢個嘅1842探險隊1842，因為呢個節目咧就復活，下個禮拜一咧就會新一輯咧就會同大家見面嘅啦。咁呢新一輯咧就都相當有趣嘅第一集嘅節目，講香港同日本嘅。咁咧就嗱。今日咧就我哋首先睇睇我拍檔啊，呢、這個叫做單腸咖喱飯得翻一條腸，另外一條腸咧就喺立法會喎咁樣。咁啊咖喱飯咧就用佢嘅呢個 WhatsApp 咧就傳翻嚟咧，就係喺度咧留守通宵。咁就係咩咧？留守通宵就係準備聽日陶謹申咧就可以入去咧開會噶。咁咧就係霸住個位唔走。咁霸住個位唔走之後。咁啊，究竟有咩手頭上有啲咩嘢可以準備咧？咁樣咁啊，大家見到啦。咁咧就係、是、Gary 咧就話咧叫做啊，我已經準備好飯盒同埋飲品。咁啊，最重要係一句就係、是，如果廁所被鎖，個可樂樽就大派用場啦。咁樣咁啊，我估計咧就以陳維安嘅戰招嚟講咧，就一定咧係會。鎖廁所嘅，熄冷氣咁樣，咁咧就即係用盡方法焗佢哋走。咁但係咧就琴日林鄭搞完一場大龍鳳，即係累7-6位立法會議員被逐出議會之後咧，咁今日究竟陳維安仲敢唔敢去到咁盡咧？咁樣我覺得有疑問啦。咁再加上咧就係咧成個勢啊一路發展落去咧。就林鄭似乎咧就為咗呢個反送中助攻嘅，其實咁啊，究竟係咪呢個高級黑咧？咁樣咁啊，我相信大把小報告就升緊上去添啊！我覺得咁今日咧就主要都係講翻呢個林鄭送中嘅問題。咁咧林鄭送中係咩咧？嗱，當然啦，就而家民陣咧喺呢個嘅飯煲底下邊咧，即係立法會政總出邊咧就有集會嘅。咁大家可以睇 live 現場。咁我都講。未到決戰時間嘅，其實呢、這個一路呢、這個禮拜啊，都係不斷將件事升溫。咁好多人都估計就係話，會呆單啊！特別係呢個許志安、黃心穎事件一出嗰陣時候，大家就話死啦！今次俾阿許志安大腳解圍添咁樣。咁當時我都話唔使驚嘅，其實點解咧？就係、是因為許志安後邊鄭秀文有阿 Paco 喺度幫佢 handle 咧，就轉危為機，好快就會 settle 嘅呢件事。咁而呢個反而啊～林鄭咧就欠缺呢個 Paco 呢類咁嘅人去幫佢去即係處理今次呢個送中危機，咁就將會咧因為佢嘅性格嘅缺陷咧，就會令到呢個送中就唔係送香港人咁簡單，係送佢自己，唔係咒佢啊嗱，如果唔係大公報警告我走嚟，咁咧就呢、這個點解會係為自己送中咧咁樣？咁好多人就會即係覺得林鄭呢個人為了討好共產黨、賣港、禍港等等，這個都是最表面的看法，我覺得。大家 recall 翻去到這個當日特首選舉的時候，大家想想，胡蘇同對他的講法就是什麼呢？就是說他這個人是會一錯到底的人來的。我不知道大家記不記得。 咁我亦兩個亦都係我今日可以講啲比較內幕少少嘅個睇法。兩個都係我曾經共事過嘅人。我直接係under 曾俊華做事嘅，其實喺我加入政府嗰段時間，因為當時曾俊華係特首辦主任，我就係中策組顧問，但係實際工作喺特首辦裏邊。咁我對曾俊華嘅為人亦都係相當認識。亦都對於好多佢處理一啲嘅即係政治問題嘅手法咧，係亦都相當欣賞。佢表面上係一個好即係唔係好著緊，對任何嘢都唔係好著緊嘅人。但你睇到佢係有一個有領袖風範嘅人嚟嘅。做領袖咧，其實同做 operation 係兩樣嘢嚟嘅，即係 CEO 同 COO 係兩種人嚟嘅。CEO 咧就係你只要擁喐做嘢嗰啲人就得噶啦，係唔使你自己做嘅。如果嘢嘢都由個 CEO 去做咧，嗰間公司一定冧檔嘅。點解咧？因為你一個人嘅決策係冇辦法咧，係大小兼顧。而當你所有嘅下屬都係期望由你去做決定，而你唔做決定，冇人敢喐嗰陣時咧，呢間公司無風無浪就 OK。如果處於一個嘅變動緊嘅外在環境嗰陣時咧，就會好大鑊嘅。其實，咁當日。大家都好清楚啦，我係支持曾俊華。喺公開嘅評論啊，等等同其他人嘅辯論裏邊咧，我都力斥嗰啲咧，就係話支持林鄭同埋投白票嗰啲人，因為當時我自己已經睇得好清楚，林鄭當特首對香港嘅禍患影響，甚至比梁振英更厲害。好多人話馬後炮，當時我已經係咁睇嘅。點解？因為我太過理解呢個人嘅性格。呢個人嘅性格係會導致咧，佢所有嘅犯嘅政治錯誤咧，係會咧係冇機會係要香港人陪葬，甚至係冇機會去糾正嘅。其實嗱，呢個就係佢同曾俊華嘅分別。曾俊華係一個可以聽容納得到唔同意見嘅人。第一，第二，曾俊華嘅人佢本身基本上係唔需要去表演俾人睇嘅。即係有一種人做嘢咧，我哋叫做面裏藏針，或者係叫做舉重若輕，就係呢類啦。大家喺工作上邊總會遇到一類人係咩咧？未做嘢就嗌通街，身水身汗就不斷喺做嘢嘅過程裏邊不斷去鬧其他人，然後話其他人你睇下我幾辛苦咁樣。實際上佢係 enjoy 緊嗰個通過工作嘅過程去踐踏其他人，嚟提高自己嘅自我形象。或者老闆心目中的形象，林鄭就是這種人。兩種性格管治香港會帶來什麼不同的後果呢？因為曾俊華這種性格的人，他沒有一個著力點你可以去按他掣，他可以是進可以是退，身段比較柔軟，也都比較彈性比較大，他會知道哪些事應該做，哪些事不應該做。所謂一國兩制，以我自己在政府工作的經驗，最重要的香港這一邊這一制是什麼呢？就是你不是說你哪些事應該做，而是你知道哪些事是不應該做的。而你知道不應該做的時候，你是要能夠很技巧地去處理和內地的國務院的官僚，甚至是共產黨的領導的關係。很多人說不需要你，我們自己搞香港就行了。香港搞到咁，今日全部都系大陸搞出嚟噶嘛？你唔理佢，佢理你咧。所以呢啲人系相當幼稚兼白痴嘅，信呢啲即系自己畫起條河可以搞，唔需要你大陸佬嘅話。好啦，既然你又要 handle 呢個同大陸嘅關係，你就要諗下如何地體面地令到佢又覺得唔會太過難受，又會接受你唔做嗰啲嘢。所以一國兩制裏面的特首呢，一定是一個身段很柔軟的人，甚至是什麼呢？有少少是古古惑惑的一種這樣的性格。這個是因為一國兩制本身是一個矛盾的制度。這個矛盾的制度在於你又是一國問責，同時你又要向兩制裏面的香港人負責。你點樣求取呢個平衡？就係由呢個1997年到而家呢22年嚟咧，一路都冇人能夠做得好嘅。嗱，你睇下董建華一初初上場嗰陣時 O K 嘅，亞洲金融風暴之後， 香港陷入一個經濟衰退的困局，但是呢他呢就不斷去提出一些即是假大空的施政措施，亦都沒有一個具體的一個操作香港的經濟發展的方案。加上在樓市裏面受梁振英的影響，八萬五政策造成一個的香港金融風暴之後一路長期的衰退。好了，但是呢董建華本身呢其實因為呢他是一個的有錢仔出身，其實你可以這樣講，他雖然家族家道中落這個東方海外集團，但是呢他仍然是一個的富家子弟那種的 training。 富家子弟的 training 有一樣東西是什麼呢？就算他對於其他人呢那種的對他的批評、攻擊等候，他是沒有那麼上心的，其實因為他覺得我自己高人一等的嘛，其實我小時候已經拖著董浩雲，董浩雲拖著我的手去見那些各國政要的了，已經是是吧，即是他的世界觀是這樣的，所以他有假大空的一面，但同時呢他對人本身呢也都不會呢是面得那麼緊要。那這種性格的人呢就是說什麼呢，就是他很多時候去 handle 政治關係的時候呢是表現出來呢是不會有一種的有仇必報啊那種的小人作風。而處理一國兩制關係呢，你可以這樣說，在江澤民年代的香港呢的而且確是真的呢很多事放手給香港搞的，其實因為當時江澤民身邊有一個很重要的人物，就是叫曾慶紅，而曾慶紅和廖輝整個港澳辦的系統呢都是當時負責香港政策的人。最重要呢就是說你不要搞亂檔，河水不犯井水，就是井水不犯河水，就是江澤民當時提出來，你不要成為和平演變的一個基地。即是說譬如支聯會問題，97年之前的共識就是說97年之後你可以存在，你只可以在香港存在，你不可以回大陸去搞搞組織好，什麼都好，因為就蓋你，即是這個叫做 agree to disagree， 是一個務實處理的方法的。務實處理的意思就是說你承認有這樣的東西，你知道你可以剷除它，但是你剷除的政治代價你是承受不起的，甚至會摧毀香港的優勢的，所以你就容忍它存在，甚至默許它存在。這個就是江澤民年代處理一國兩制的務實主義的那個產物來的。當時我記得對於香港問題，廖輝的講法呢就是香港是一個一團矛盾，這個提法我覺得很有趣，我第一次聽到的時候，為什麼是一團矛盾呢？不是一團和氣呢？今天當然是要一團和氣，全部聽黨話跟黨走啦。一團矛盾就是有很多事你不要搞它，香港從來都是一個龍蛇混雜四方揾食的地方，由1842年開埠之後去到1860年代已經是這樣了，有大清的勢力在這裡，有英國殖民地政府在這裡，有葡萄牙的勢力在這裡，也都有日本的勢力在這裡。香港就是一個這樣的城市，我經常都說在世界上有哪些城市可以 比喻作為香港，可能就是一個二次大戰之後的柏林。我們在這裡成長，我們不太覺得，因為我們低低頭賺食，我們父親母親都是難民走來香港，對於上層政治不太理，對於香港過的歷史也都不認識，甚至對於香港的未來也都沒有看法，總之在這裡賺食就算了，找到食就算了，這個是我們上一代的看法。到我們成長的時候開始，香港前途問題開始，我們慢慢那個社會參與政治意識開始，本土意識、本土的身份認同開始出現。但是大家要記住，一團矛盾的意思是什麼呢？就是有些事你不要立亂去，即是用李瑞環的講法，就是查職一個宜興茶壺的茶跡，你不要立亂真的抹掉了它，樣樣東西搞到清清楚楚，樣樣東西都要用一種的黑白非黑即白的角度去處理的話，香港慢慢的優勢就會消失的。你想想香港它同時背後就是一個共產中國，而當時在冷戰的時代裡面，大家記住是1949年之後韓戰爆發，1950年代韓戰爆發，在冷戰的時代英國在最遙遠的亞洲有一個這樣的城市，是一個殖民地，後面就是共產中國，就是一個 同西方對抗的一個意識形態好、軍事好、經濟發展模式一個對抗的陣營，而香港就在其實在冷戰的最前線的一個城市，所以我話可以對比的就是柏林，東柏林、西柏林，柏林仲慘的一個孤島咁樣。咁香港一路以嚟經營，英國人點樣經營香港咧？就係佢唔會主動去報復呢個共產黨，因為佢知道共產黨一殺過嚟就玩完。呢個你睇佢點樣處理1967年嘅暴動，你睇到嘅其實。同埋你睇下香港嘅好多嘅壓制自由嘅法例，其實唔係壓制你批評英國，係壓制你引起鄰近地區嘅問題。鄰近地區其實講緊中國大陸，所以有啲電影唔可以上喺個電影條例、電檢條例裏邊，引起鄰近地區不安。其實嗰啲電影係講緊文化大革命啊嘛，唔係講緊。如果你話反共，點解唔俾你上啫？香港係殖民地，我梗係反共，有咩問題啊？英國人係好小心去 handle 呢樣嘢。1967年，大家睇睇嗰個嘅暴動嘅發展，由最初左派動員上去包圍港督府。大家睇翻啲新聞圖片，任我哋貼曬嗰啲嘅海報喺港督府門口。喂，當時嚟講未去到鎮暴嘅喎，你俾佢喺度咯 ，Jack Kita 即係呢個基達喺禮賓喺港督府裏邊坐鎮指揮。好啦，直至到城市恐怖襲擊，用炸彈襲擊，跟住廣州軍區指揮當時嘅軍人解放軍。發動沙頭角槍擊事件，製造類似珍寶島衝突事件，5個警察被打死，出動到重型機槍，英軍就出動裝甲車，這個是類似中蘇珍寶島衝突的事件的。但是在英國來說，它是很快當時就要去作出一個決定，究竟中國的民兵、中共的民兵會不會越過深圳河直接佔領香港，如果是應該怎麼做。我們那時候我就2歲了，其實但根本上對那件事是完全沒有記憶，我只記得催淚彈的味道，第一次聞催淚彈的味道就是在東頭村，也不知道那個情況是這麼兇險。但是英國是沒有再進一步擴大那個軍事衝突，而最終當周恩來在火燒英國代辦處在北京，借機懟冧咗文革小組之後，重掌呢個香港問題嘅呢個決定權之後咧，就終止咗呢個六七暴動。所以去到12月就好似山水喉咁，突然間就結束，銷聲匿跡。這個就係一路以嚟，我成日都話經營香港，香港係經營出嚟嘅。其實我哋從來嗰啲嘅 EPA 嗰啲教科書咩，香港水深港闊得天獨厚，或者而家所講嘅背靠祖國，呢全部都係假的。其實香港人是英治時代英國政府經營出來的一個國際城市，但是他們的政治手段我們是看不到的。為什麼呢？就是因為他從來都不會將那件事公開跟香港人交代，因為他是一個外來的政權，是一個殖民地的政府。但是你從很多蛛絲馬跡，包括你看的電檢條例的改變、社團條例的改變、公安條例的改變，到80年代地方行政改革、代議政制白皮書的出現等等，他是很小心翼翼，因為他怕什麼呢？一些太過急進無盡的措施呢，是會呢令到中共呢會反台。所以 even 你去到80年代代議政制發展都好呢，在戴卓爾夫人主政的年代裏面，由這個柯利達爵士，即是一班中國通，包括港督衛奕迅，全部都是很小心翼翼地處理和中共的關係。這個究竟我們今天掌權的人還有沒有這種如履薄冰的心態去處理和中共的關係？我相信已經沒有，其實已經沒有。你每樣東西他交下來的命令怎樣做，你都要很 細心去研究，去生勾和其他人去看一看，摸一摸探查的民情，然後做與不做有一個說法，怎樣做也有一個說法。我相信今天香港政府處理這個中港之間的事情，我相信已經去到一個呢是密室作業，也 是根本沒有在內部討論的階段來的。 這個一陣間我們講林鄭的失誤，是相比起港英年代，大家今時今日，我昨日訪問Daniel 李達寧，即是我們另外一節目《敢怒敢言》的主持，他去英國的 National Archive 那裡拍了回來的檔案，關於九十年代討論這個引渡條例，為什麼英國要 exclude 中國。那份文件在那個節目那裡大家看過，其實也有一個公開的文件，香港前途研究計劃已經將它公開了。大家看看下面署名的人叫做柏聖文，柏聖文是香港政治顧問。政治顧問是什麼角色呢？就是 FOC 即是 Foreign Office 派駐在香港的負責的，專門處理跟中國的關係，不是處理香港內部事務，是處理跟中國的關係，跟中共的關係，就是香港政治顧問的角色。你看回昔日英治時代的文件你知道的，包括是已經公開了的英國檔案，或者我自己工作的時候所看過的香港政府的檔案，每一個政策出台之前那個的 assessment 論證的過程，我相信今日是大幅倒退，這個不是純粹我自己的觀察，我是根據很多證據看得到出來，就是完全失去了一味，就是政治掛帥，連個政策的理性都不顧，這個根本上是摧毀了港英時代所留下一個最重要的政治遺產，就是英式的民官體制，變成布爾什維克式的列寧式的幹部體制。這個是當日曾俊華做不到特首，林鄭月娥做了特首之後，對香港帶來第一個最大的破壞，未講這個送中條例之前。因為根本很多中共交給香港做的政治任務是沒有辦法 fit 入去香港這個制度裡面做得到的，包括可能會受到司法覆核，可能根本找不到一個法律上的理據，或者你要付出很大的政治代價，影響香港一國兩制在國際裏面的形象。他說二十二年來那些人都是鴕鳥，這個絕對是對他們的侮辱來的，包括提拔一手提拔他的曾蔭權。為什麼呢？我剛才說英治時代怎樣細心經營香港，很多事不是說政治正確就去做，亦都要好小心衡量中共嘅反應等等呢啲嘢。呢個係英治時代。今時今日呢二十二年嚟，歷屆嘅特首三任嘅特首點解唔做？係有原因噶嘛？個原因咪就係喺柏聖文嗰個英國寫嘅外交文件裏邊已經睇到啦。因為好簡單，你個引渡裏邊，你同其他國際其他人簽咗引渡法。然後你而家將大陸引入嚟呢個咁嘅引渡嘅呢個系統裏邊，咁即係話外國就會覺得你我個個嚟香港嗰陣時候會唔會因為大陸要求引渡而扣押，即係慢慢走咁啦。呢個直接係衝擊緊香港作為一個國際城市嘅地位。作為國際城市，你一定係一個好虛偽嘅城市嚟嘅，兩面都係，即係面面俱到，面面俱圓。當然今日經濟上很多時候是要背靠中國，但是同時你面向世界的面孔不能夠是一個紅口紅面的一個共產政權的面孔，如果是的話，香港是沒有了那個 edge 的了，其實已經香港關係法結束，失去美國獨立關稅區地位，最開心我都節目說過，一定是廣州深圳那些人，上海那些人抵你死啦，你條仆街這樣，是吧？以前串串共的了，香港人冇運行噶啦，冇咗呢個獨立關稅區，我話俾你聽。但係林鄭月娥嗰種性格係會一錯到底嘅，我都係嗰句，佢係唔會得 blick 嘅人嚟。你而家根本上就已經係去到一個咁嘅局面。個局面係咩咧？佢只會 drums up 叫嗰啲黃英豪啊，你見到啦，今日咩江蘇省政協乜春春嗰啲人咧，就話簽咗幾多個名啊，支持送中條例啊咁，就去火拼對著幹，所以他昨天在立法會那個的言論，那個 provoke 泛民的言論，根本就是 drums up 為了跟住之後那些的老左支持送中運動的出籠，整個香港會進一步再撕裂。他們得你鍾國斌、田北俊、田北辰說什麼話，對他來說不重要，最重要是什麼？落實了中央的政治任務，不惜代價。因為 志不求易，事不避難，這八字真言，習近平給他的八字真言，就是令到他進一步將自己幻化成為一個中央利益的代言人，在香港的捍衛者。你看他昨天在立法會說什麼，他就是說那些極反對送中條例的極端言論是令到香港和內地之間的矛盾加劇，反對這些說當日這些的英國這個引渡條例沒有包括中國在內，是刻意而為，這些是廢話。然後跟著斷章取義去屈何俊仁說他支持，根本整件事他是不會覺得自己做錯，第一。第二，他亦都要繼續表現出他那種事不避難，是給一個人看的，其實就是給習近平。當然習近平有沒有時間看呢？絕對沒有。因為習近平現在就大鑊到不得了，在美國那裡今天十二點就徵這個開徵這個新的關稅 25%，是吧？對香港問題究竟個 priority 排到幾多呢？我相信在習近平裏面呢，排的地位是相當低。不過在美國來說呢，當美國的鷹派全面控制對華政策的時候呢，香港問題必然成為美國 leverage 的一個工具。我一早已經作出這個這樣的觀察，亦都警告林鄭月娥，包括邱騰華這類人，我認識的這些人全部都叫他們不要再就香港關係法發言，如果不是只會火上加油。你現在看到那個形勢的發展下去，我不理你送中條例怎麼搞都好，已經脫離開究竟是不是陳同佳案，我覺得發展到現在這個 stage 已經是跟陳同佳無關的了，因為陸委會在台灣那邊已經說了，絕對不會根據這個這樣的法律去引導，完的了整件事。不要再說李家超再出嚟講話，就喺個李鵬眉喺度講，西口西面咁喺度講，就話如果你係佢親人啊，點點點啊，撲你個街，根本而家係完全同呢個案件係冇關嘅。其實好啦，呢件事發展落去嘅可能性會係點呢？我作為一個時事評論，我只係作出一啲觀察，而呢啲觀察咧，其實係有跡可尋，你可以睇到係同過去23條嘅發展係相似嘅。咁一陣間，我哋休息一陣，翻嚟再同大家傾下。 呢個惠州粽咧，我哋引入咗四年到，係阿欣生咧就好中意食粽嘅。咁佢就發現咗呢只惠州粽，佢食咗十幾二十年噶啦。呢只惠州粽咧，原本咧就喺惠州嗰度出產，嗰個老師傅咧係積70年嘅包粽嘅經驗，由嗰個包扎、個配料，每樣嘢咧都考究到不得了嘅。其實咧，我啦、蕭定一啦、欣生啦，任何一個明星啦，好多明星啦、名人咧食過咧，都覺得咧佢係冇得比嘅。一食落嚇呢種咁好食嘅，即係咁樣樣嘅，咁驚訝嘅呢一個係四隻惠州粽，特價188元，再送10元嘅人超現金券，豪華套餐啦，248元。佢咧就有兩隻惠州粽，一隻果蒸粽，一隻金華醉雞種特惠套裝，兩隻惠州種，一隻醉雞金華火腿種，一隻咧就係白雀茶金絲藻蓉種，即係一隻甜種啦。成套咧就165元嘅啫。好啦，雙重鮮味套餐呢個就冇惠州種，定一隻大嘅果蒸種，一隻白雀茶金絲藻蓉種，118元啫。 我現在身處的就是香港墳場，它就是亞洲目前為止少數僅存保存了歐洲19世紀花園墳場建築風格的一個地方。當時歐洲興起就是說將墳場變成一個花園，讓大眾可以入來一家大小可以享用的。所以大家看到除了有這個噴水池之外，附近也有一些參天的大樹，我想超過100年。探險隊1842同大家一起尋找真正的香港歷史。 香港地少人多，要儲30年前才有樓住？逃犯條例是為公平正義？香港不夠地，要用10000億起人工島？ 喂，咪亂噏喎！本土研究社就要令真相成為常識，建立民間力量。 高官權貴利益輸送，我哋迎頭痛擊。 板头壳即混淆视听，我哋见招拆招。田野考察，挖掘档案。逢星期三晚8:30到9:30，本土研究社敢怒敢言。 咁啊，頭先休息嗰陣時咧，就一路睇緊呢個嘅即時新聞啦。咁都知道咧，而家立法會民陣喺立法會煲底嘅集會咧，其實人數咧都越嚟越多，咁咧已經出到馬路。咁咧就希望如果大家有時間嘅，可以去支持一下。咁我就今日我就選擇喺呢度做節目。咁咧就亦都係一個未完嘅仗嚟嘅，即係唔係一場過踢完嘅仗嚟嘅。咁所以大家要醒目啲，保留呢個精神體力啊！要咁就亦都因為自從去完加拿大之後翻嚟，嗰個身體都唔係咁好。其實我諗大家聽我把聲都知，其實都兩個禮拜都係一路都麻麻地。咁所以都要即係 keep 住自己個精神啦。我覺得因為而家呢段時間都係重要嘅。其實咁嗱，首先咧就大家。剛才咖喱飯的上半集呢，我們就講到這個所謂香港是一個什麼的一個城市，管治香港的是需要一個什麼的特首，怎樣處理中港之間的關係，怎樣處理中港之間的矛盾。那我覺得這個呢是任何一個人做都要考慮的。很多時候有些事不是說你自己覺得是可以做得到你就會做的，因為那個每一個政治事件，每一個決策，我覺得政治都是看個代價的。個代價是兩方面的，其實第一，你的政治過程裡面會不會造成個社會很大的創傷，即使你的目標正確；第二，就是你那個政治的後果會對個社會帶來什麼影響。在這個送中條例裡面，如果我們做一個最基本的一個檢測，根本呢兩個嘅標準都過唔到嘅。其實，如果喺昔日喺政府內部嘅決策仍然係有一定嘅民主參與，政府高層三司係可以提出反對，而唔係林鄭一個人拍板嘅話咧，我相信係唔會上到台。我相信我喺政府嘅年代，如果曾蔭權提出一個咁樣嘅法案嘅修例，係一定會被律政司反對，而冇辦法。一定要跟上面說不可以做。現在去到一個地步是什麼呢？就根本林鄭的獨裁已經是凌駕於所有香港政府內部的監察。當然你說以前殖民地的政權是一個外來的政權，港督說了事，這個是老左的理解，其實是錯的。首先港督是外派，他來到的時候，譚定康帶著兩個助手，一個叫做大龜，一個叫細龜，戴燕林同埋呢個Martin Dinham，咁咧就冇啦。殖民地裏邊嘅英籍官僚係最大權嘅，即係大頭福 David Ford 霍德下邊就到呢個華人嘅 Policy Secretary 啦，我哋叫做即係今日叫局長啦，以前叫做政策科嘅秘書長。你要擁得喐個官僚，我記得我喺一周刊嘅年代訪問過麥理浩，退休好多年。麥理浩當時嘅 wisdom， 佢話做總督最重要係令到你嘅決策可以離開港督府。佢自己點解會感受咁深咧？就係當時嘅麥理浩係一個有福利主義傾向嘅一個總督，希望喺暴動之後咧大幅改善香港嘅民生。很多事情走得很快，那就殖民地官僚就拖他後腿。這個拖後腿是內部監察的，其實包括當時的財政司夏定基。所以夏定基提出的積極不干預政策呢，其實是針對著麥理浩的大建設，所以提出積極不干預。就這種是一種內部的制衡的。但是香港的政體在1997之後呢，慢慢慢慢今天演變成為什麼呢？就是中共直接由共產黨的領導人直接控制香港的特首。這個不是一國兩制的構思，絕對不是一國兩制的構思。香港一國兩制的構思是什麼呢？負責香港事務的，如果是 牽涉到中央部委好多嘅嘢，就係赴港澳辦。好啦，共產黨係通過咩咧？如果政治任務工作就係中聯辦喺香港，外交事務就由駐港專員公署，軍事嘅就由駐港解放軍。呢、這個就係嗰個設計嗰、那個嗰樣嘢嚟。以往好多政策出台，點解唔會特別極端或者係激進咧？就是、因為國務院的官僚都是保守的，其實他怕孭鑊的嘛，如果搞出大鑊嘢出嚟，所以非到必要的時候他都不會表態，甚至呢很多時候行使一個 veto power， 不會主動去推你去做某一些事。但是我相信習近平上場之後呢，整個中共的管治作風改變，是一來強硬，對外強硬，二來對西方強硬，包括七不講這些，反對這個核心價值、憲政民主這些東西。你不要以為只是大陸，這種思維同一個人嚟噶嘛？佢對大陸係咁嗰陣時，佢對香港點會好似將個人分成兩個 compartment？ 呢邊就係對香港就自由民主友善，嗰邊對大陸就鎮壓咧。一鎮壓一強硬就係成個人所有嘅政策都一樣。所以呢個係同大陸嘅政治改變有關，而大陸嘅政治改變同步係香港換咗個特首，換咗個特首就係 DQ 咗梁振英之後擺上去嘅林鄭，而唔係曾俊華。我相信曾俊華在某個時候曾經得到中央的授意，如果不是以他的性格，他是不會去選的，其實。但可能最後是轉變了立場。而林鄭比曾俊華優勝的地方是林鄭那種的一往無前、一錯到底，還有有制禁，在中共眼中就適用了。因為他得 brick 就是你去踩 brick， 他自己不會踩，然後你推他去去到盡，佢又會又咁盡去過盡。你睇琴日立法會咪咯，好多政務官都零零頭，大家都覺得哇唔係啊嘛，林鄭做咩搞啲咁嘅嘢啊？你立法會嗰度找死啊！但係佢唔明白，你睇到今日黃英豪地出嚟去送簽名，你就知道啦。林鄭嘅強硬其實係配合緊共產黨喺香港嘅行動去支持送中條例噶嘛？你諗下，如果佢喺立法會擺出好似一副有偈傾嘅態度，咁後邊嗰啲準備撐場嗰啲友仔，中聯辦打鑼打鼓 call 出嚟嗰啲友仔，咁咪真係灰頭土面。所以我話未完就係咁嘅原因，仲有排搞。好啦，呢、這個咁樣嘅情況發展落去，所以我同大家講，呢、這個唔係反送中咁簡單，呢、這個係要林鄭下台嘅一個運動。胡志偉爆竊，可能好激動，見到呢、這個。林鄭在立法會的表現，那種嘴臉，那種挑人性，我相信大家看到都很興奮的。其實一個特首其實有回特首的風範的，應該聽到反對意見的時候那種的表情，對反對意見那種，這個就是一個基本政客的要求的。其實我們叫做 diplomatic， 即是外交辭令或者是 PR talk， 說我等於沒有說等等，是不會不需要這樣的。這些做到這樣的話，只有一個目的，就是亮劍。亮劍呢個字就係《環球時報》用得最多嘅，就喺國家利益問題裏邊，敢於向反對派亮劍。亮劍嘅觀眾只有一個，就係俾習近平睇。當然，你用過去港英政務官嗰種思維就覺得佢找死啦，但係實際上根本冇人知道林鄭嘅心諗緊乜嘢。而家香港政府嘅管治點解咁危險咧？係因為已經去到一個特首獨裁、閉門造車、政府內部失衡、沒有監察的。你看到這個送中條例裡面，鄭若驊是好像前兩天才出來講講了廢話，是吧？李家超講來講去都是苦口婆心那幾句，你設想一下你是那個案的家人，你設想一下你是案的受害者，那三幅皮完全都不是一個正常官員就一件事裏面的政策倡議的政策理據，你收緊三十幾萬的仆街，你講埋啲咁嘅理據同嗰啲維園阿伯有咩分別啊？大佬啊，俾少少水平好冇啊？俾少少水平，唔好講呢啲咁嘅阿媽係女人嘅理據啦。萬必答得啱啊！如果我係呢個苦主啊，呢個死者嘅屋企人，我第一件事就車巴嚟嘅，將呢個死者啊～攞嚟去做一個咁樣嘅盧溝橋事變嘅包裝嚟去出賣香港，你對死者嘅屋企人有何嘗又有尊重啊？好啦， 點解係要林鄭下台呢？我覺得，如果當個政府決策裏面，嗱，我之前我都講過，你睇到由三歲分流到老人綜援由60加到65，到派錢要派兩年，到而家，你覺得而家香港政府係咪仲係一個適合管治香港嘅一個咁樣嘅政府呢？林鄭係咪一個稱職？我唔係講送中條例，係咪一個稱職嘅特首咧？乜嘢情況底下會出現呢啲矛盾呢？第一，目中無人，就係佢喺立法會答問大會22年嚟都係鴕鳥政策，即係話我係最威嘅，我係事不避難，我先至敢於掂呢啲蜜蜂竇，你哋個個都係契弟，個個都怕難唔做。佢唔係鬧緊泛民啊，唔係鬧緊胡志偉啊，佢鬧緊梁振英、鬧緊董建華同曾蔭權，同埋之前嘅港澳辦主任同埋中聯辦主任。如果一個人去到咁嘅地步嘅話，大事無大小都會出錯，反而你睇嘅細小嘅事件嘅出錯，你就知道大鑊。香港政府內部討論政策其實有幾重嘅機制嘅，其實當個政策局提出嗰陣時候，先上去 policy committee， 我哋叫政策委員會。Chair Policy Committee 嘅咧，其實係政務司司長，即係今日就由張建宗去 chair 嘅，應該係好啦。然後先至上 paper 上去行會，過咗 Policy Committee， 而 Policy Committee 裏邊咧，亦都係常任秘書長，即係熟悉政策嘅公務員去提出佢哋嘅觀點，大家討論，然後先至上到去呢、這個行政會議討論。行政會議嘅 paper 裏邊咧，亦都係需要咧。是要提出一個嘅，唔單止政策嘅論據啦，亦都有多所謂 assessment 包括司法覆核嘅可能性啦，包括係對嗰個政治上嘅 assessment 會係點啦，等等呢啲咁嘅嘢。行會嘅考慮就會再闊啲啦，就係、是、包埋對個出台之後嘅政治考慮。我想問下大家，如果有公務員聽緊我嘅節目嘅話，三歲分流方案一個咁白痴低 B 嘅方案，點可能出到台咧？喺施政報告裏邊？系人一聽已經知道係冇辦法得到公眾支持，亦都冇辦法得到立法會包括建制派嘅支持。但係仍然可以咁樣出台，只有一個原因，就係呢個根本就係林鄭閉門造車嘅產物。即係話過去由港英年代英式政務官嘅訓練，我哋講政策理性，我哋講呢個嘅大家執行細節嘅論證討論。最重要是什么 ?Win the argument。我所認識的 AO 裏面在過去6年的工作其實每一個人都是很優秀。為什麼呢？就是他不會揣測你因為什麼動機提出反對。大家以事論事。而最重要是什麼呢 ?Win the argument。你要拗贏人。拗贏人才為之贏。這個是內部監察來的，是令到政策出台的時候是不會有大量的黐漏遺漏。在執行上面的遺漏而令到個政策目的被推翻。點解港英年代整個殖民地政府一個外來的政權的民望是咁高，市民是咁信任公務員系統？不是彭定康吃蛋撻做 show 啊呢啲咁嘅嘢，其實係因為港英政府 deliver 嘅政策，佢唔會如果個窗冇爛，佢唔會走去 fix 佢，唔會走去搞佢，佢搞得嘅。就會通過各式各樣的諮詢架構，嗱唔係民主，冇民主嘅嗰陣時，通過各式各樣的諮詢架構先探測民情，摸一摸水温，然後再經裏邊嘅政務官反覆討論，睇下個政策執行嗰陣時候，財政上個影響係點，我哋叫做 financial 嘅 implication， 然後喺個政治上嘅 implication 會係點 ，legally 會係點，幾個 aspect 反反覆覆討論。最終拍板就係睇下嗰個討論之後個 argument 係點樣，然後先至由港督會同行政局作一個形式上嘅決定。我想問下大家熟悉政府決策嘅人，你問今日嘅政府決策係點樣，你就知道香港係幾咁大鑊。即係話三隧分流，你睇到係完全一個非理性嘅政策可以出台，兩度由陳帆提出上立法會，得唔到足夠嘅支持而撤回。大加紅税、東税加費，然後補貼西税一個私人公司，而嗰個專營權只有3年就結束啦。你一講出嚟啊，如果許仕仁做緊政務司司長嘅年代，你一提出嚟已經打沉你啦，一輪粗口掃翻你翻去啦，仲有3年就專營權結束，搞乜春啊你？ 你點解要咁樣補貼呢個重慶李嘉誠？就完㗎啦，其實係唔會再進入討論，甚至冇機會出台。跟住將呢個六十綜援六十到六十五，如果冇問題，個窗冇爛，點解你要 fix 佢呢？好啦，要求政策上嘅一致性，將退休年齡劃分到六十五。呢個只不過是一個 theoretical 嘅問題，係理論上嘅問題，唔係實際嘅問題。你嗰度已經行緊 financially 係咪好大嘅 burden 咧？對香港特區政府絕對唔係。你改一改慳翻嘅只係千幾萬一年。香港大佬啊，求求其一條，唔好話咩橋啊、咩地高鐵啊，求求其一條公路超支都唔止啦，係嘛？然後捆綁入去呢個撥款條例草案裏面，捆綁過咗啦，喺答問大會裏面兜口兜面嚼落去呢個容海恩嗰度，喂，你支持嘅喎，你唔知咩？搞出一場風波之後就話，唉，都係要特首嚟處理嘅啦。裏面嘅公務員個個興到辣雞，對呢件事，對呢個羅志光同埋呢個林鄭月娥處理呢個六十五歲綜援呢件事。個個興到辣雞，亦都係反映一樣嘢：閉門造車，目中無人。支持咗你嘅，冒住失去選票嘅風險支持咗你嘅建制派，仲要俾你兜巴升來，升完之後仲要獻勢攞出嚟，乜你唔知咩？係嘛？你支持咗噶啦，撲街咁嘅意思啊嘛。好啦，第三鑊派錢。很多人說這個陳茂波的事告訴大家聽絕對不是，這個是林鄭月娥的事。為什麼派成這樣呢？陳茂波是執行者，但是因為正正因為林鄭月娥和曾俊華的心結，曾俊華做的事他就不做。曾俊華就很簡單，曾俊華看大事而已，其實是吧，通派最簡單，人人有份永不落空。好了，對林鄭來說就是你通派，因為他公開批評過他嘛，所以他不可以再通派了，然後加了各種各樣的一種的限制在這裡。這些限制其實的目的是什麼呢？就是要證明他自己厲害的人，我要將錢用在最需要的地方，我要找出最需要的人。但是實際上是不可行，不可行的原因是什麼呢？你找出那些人需要的行政成本是多到不得了，億幾兩億元行政開支啊，講緊還要那些派錢辦的人一路辭工，現在年紀了，已經大家都不記得了，已經成件事了，還未完。我估計派到落你的户口那裡要兩年，是因為正正林鄭月娥加了各種各樣的 criteria 在派錢那裡，令到整個派錢複雜到無倫。然後陳茂波見到林鄭加了那麼多 criteria， 又自己偷運私貨進去放寬翻，令到件事進一步複雜化。你說這個不是人禍是什麼呢？為什麼連派錢，很多人就說，哎，不關事不關事，為什麼連派錢都派到這樣？如果特區政府的強項是行政而不在於政治的話，為什麼連行政這方面的效率，我不是跟你說政治，我知道你保守，知道你跟大陸佬賺食的，但是為什麼連行政的效率都可以低落到這樣的地步？是不是？你不要說香港落後於其他城市的東西，什麼智能城市啊，這些曬 Q 氣啦。我在溫哥華入咪錶是揸著個手機，自己就嚟到嗰陣時，自己加錢係唔使而家即刻撲落去為業界入標嘅，大佬。跟住過咗五分鐘，即刻俾人抄，至咩能成事啊？真係，即係呢個已經係大家有目共睹嘅香港嘅倒退。好啦，大力宣傳大灣區，對於民意民情視若無睹。我話俾你聽，香港嘅競爭力係乜嘢？你知唔知啊？人流、物流、資金流。是這幾樣東西而已，我覺得是吧。你做到的話，香港就有得發圍，你融入大灣區絕對沒得發圍，因為不到你發圍。然後講到好像香港沒有未來了，如果不融入大灣區，跟著提出一個東大嶼山填海計劃。這個計劃是完全承襲大陸那種的施政作風，是什麼呢？大陸的地方政府的施政作風，我冇老屈你嘅，你自己上去睇下大陸嘅鬼城有幾多少個鬼城？呢啲鬼城點樣嚟嘅呢？任何一個地方政府一上場，就喺畫一個新城區出嚟，然後喺個新城區裏面咧， 就再劃工業園出嚟，工業用地咩科學園啊嗰啲咁嘅嘢，根本係冇人入去做嘅。然後跟住就大量發展呢個嘅房地產，點解啊？係因為佢要交貨、交淨值 GDP、交數嘅。大陸而家啲市長全部都要交數嘅。大家記唔記得雄安新區？有冇人再去 follow 雄安新區而家發成點、發展成點咧？呢個係曾經習近平除咗大灣區之外，另外一個 pet project 雄安新區。大家記唔記得曾幾何時喺東北推銷一個叫鐵嶺嘅新城區？鐵嶺香港有啲咁嘅教會啊，曾經都諗住喺鐵嶺嗰度整嗰啲咩基督教主題公園添，最後尾撞車啦，當然係搞教會主題公園，咩羅亞方舟主題公園啊咁。當時揾幾多園景師打造全中國咩啊？嗰陣時我仲記得世博，上海世博宣傳鐵嶺，打造全中國呢個嘅最環保啊、可持續發展乜乜乜嘅一個新城區。鄂爾多斯，內蒙古鄂爾多斯，大家上網打就得啦，你唔使信我嘅。貴陽，貴州市嘅省會，貴陽嘅新城區，呢啲就係不斷通過基建、房地產開發嘅手段，去製造一個表面嘅繁榮，最終造成地方政府同埋國企大量嘅負債。香港曾幾何時係亞洲甚至世界嘅國際都市，我哋點解會撲街到用一種咁嘅大陸落後嘅發展模式去發展香港？我想問一下，呢個根本就係唔適合香港嘅發展模式。填海造地裏面做出嚟嘅地，我哋話發展工業科學園，你睇下而家科學園做緊咩？除咗嗰啲整容啊嗰啲咁嘅嘢之外，或者科技公司擺喺度嘅 marketing office、showroom、Google 落户台北。都可以 create 到兩千幾個就業。Google 香港嘅 data center 咧，我想問一下去咗邊啊？嗰陣時講過發展呢個嘅製造太陽能電池板、太陽膜嗰啲嘅工廠咧，去咗邊啊？你諗下呢個後果會係點咧？到時破壞咗個環境，東大嶼山填海第一桶泥倒落去就翻唔到身，然後造成香港沉重嘅財政負擔。最終受益的就是央企，香港已經成為央企如取如攜的一個淘寶樂園，拿著數的地方。馬來西亞東海岸鐵路馬拉替爾一發圍，中國即刻cut三分一筆值，我們反過來起完之後加多三分一超支，所有中字頭的企業在大陸蝕到阿媽都不認得。為什麼？因為那些 project 全部都是蝕本的，那些 project 是政治規劃經濟下面的產物的，根本財務上不可行。賺到錢的真金白銀賺到的是什麼？就是賺我們香港人的錢。這個就是大陸的國家資本主義體制的方法，那個的吸取民脂民膏的方法，然後將它引用在香港那裡。如果你是一個對香港有感情的人，這個不是只是送不送中那麼簡單。對於大灣區將來2047之後香港還有沒有一國兩制，對於這個東大嶼山填海計劃，一個大陸那種的所謂以公路基建和地產發展來推動經濟發展那種模式的反感，你覺得他帶領的政府，你莫說做到第五年，而家已經唔想佢再做落去嘅啦，其實。而送中條例就係最後一根蘆葦草，嗰種嘅專橫跋扈、目中無人、視香港人嘅意見如無物，係仲衰格過葉劉淑儀，係仲衰格過葉劉淑儀。因為葉劉淑儀當日仍然只不過一個保安局長，係咪？佢最多就係出開口及著你，佢個人講嘢就係、是。諗到嗰句講嗰句，係咪？佢個心裏邊就係覺得，喂，唔通嗰啲的士司機、麥當勞嘅工作嗰啲人都要諮詢咩咁樣？但係你調翻轉頭，你睇翻琴日佢喺立法會所講嘅嘢，對比起當日葉劉淑儀喺廿三條所講嘅嘢，邊一個黑人憎？邊一個你覺得更加撲街？所以你話唔死都冇用八婆呢一句咧，其實係講得輕咗，我覺得同件事嘅帶嚟香港嘅破壞咧。是不成比例的，我覺得這個是 禍港罪人，不單止他那種直接由中共中央領導人落命令，然後閉門造車黑箱作業，政府內部全無監察，立法會只有奴才派去應聲從。你想想這樣的情況，這幾年來林榮基所說的香港斷崖式的改變就是這樣來的。你想想回頭，他上了任多久，是嗎？2016、2017、2018、2019，現在才是兩年半，一半任期都未過。這兩年半來我們經歷了多少事，所謂斷崖式的改變就是這樣，將政務官變成幹部。為什麼？你看到選舉主任變成 DQ 主任，跟住現在你看到陳維安立法會秘書長變成一個建制派的奴才，連立法會的保安都要問你是藍還是黃，到現在都未交代，是吧？跟聽黨話跟黨走，全面在香港實行。總之不是共產黨的人，你連中立都沒有自由，沉默都沒有自由，一定要表態，還有一定要站在他那邊。這種這樣的改變之所以急速地改變，是絕對跟林鄭月娥上場之後有極大的關係，責無旁貸，是全面落實習近平所說的聽黨話跟黨走，從娃娃找起，就是這種人。是他可以得到政治上的仕途，甚至可能博到連任，但是如果大家要想想，這個人如果做五年你已經知道 多大鑊，兩年半已經是這樣的事，你想想他做五年會變成怎樣。香港如果他現在沒有一個下詔罪己公開跟香港人道歉懺悔的話，絕對不能饒恕。我覺得你想想，他犯上所有的損害香港政治的決定是遠遠多過689，689是把口阻，找那些人阻，馮偉光啊那些，但實際上是做不到事。為什麼？因為當日卡住他那個就是林鄭月娥，到他卡完他做不到之後，到他上場等我來啦，這樣那下的時候他一定就遊說了北京中央知道他做不到了，等我來好了才換馬。到他上去之後他真是你了。你想想胡志偉所說衰過董建華衰過梁振英，就是這個意思。他在立法會天天看著這些事情，怎麼會不清楚？這個很多人說、啊、因為他性格什麼，除了性格那種的自以為是，全世界最打得是他目中無人之外，是一個兩樣東西加在一起，一個這樣的性格的人，一個這樣的性格的中共領導人，然後一個這樣的領導人的管治的方式，還要用這種叫做捧殺的方式去加許他，就車毀人亡。因為這種捧殺的方式就會令到他進一步在香港，你看到他那天在慈山寺那個佛教博物館開幕裡面，李嘉誠拉他跟黃志文握手，你看他的反應你就知道，見微知著一個人。他拒絕握手之後的樣子，跟住之後的表現，上網有一看在 YouTube， 你就知道這個人是什麼人。他亦都不會將李嘉誠放在眼內，甚至不會將黃志文放在眼內。為什麼？因為我直通天庭，我就是習派，我就是習近平的人。主席叫我什麼，我等於江青四人幫審判一樣，我是主席的一條狗。如果他在香港仍然有高民望，我成日都當日大家可能都會記得，我成日話叫泛民同佢切割，民主黨要特別係民主黨要同佢切割，係正正就係因為我睇到當佢挾住高民望嗰陣時候，這個人做出嚟嘅嘢嘅破壞性更加大。但係而家未為晚也，我覺得民主黨5月22日會提出一個動議，不信任林鄭月娥下台嘅動議辯論。大家記住，一定要將嗰個嘅，不要只是集中在送中條例裏面，對很多人來說民生啊等等這些事才是最關注。當日倒董不是只是23條的，沙士是一個致命的，299條人命，香港沒有社區爆發，是不是做了一個錯誤的決策，結果犧牲了299條人命，負資產85,000一路累積下來。如果要變成一個全面性的林鄭下台倒林鄭的運動的時 為林鄭送終的話，一定是要再將那些民生上面的問題全面向社會宣傳揭露，這個是會令到他真正的支持的那個基礎會崩潰。我經常都說即是瘋狂去辱罵黃心穎洗去版那些，就是林鄭的支持的基礎來的。為什麼呢？就是那些叫做小白領 OL 那些，如果你胡得動這個階層的話，就政府的支持的基礎只會得到三成多，就是所謂的深藍建制派了。那你想想，當他在今次的送中條例裡面令到商界對他很有意見的時候，剩下的就是靠深紅的支持者，而這些深紅的支持者根本對林鄭月娥也都是充滿意見，因為他那種人目中無人的作風，他怎會將這些中聯辦下面的組織系統的人放在眼內呢？是不是？你看他當日慈山寺那一幕你已經知道了，是不是有機會倒得到呢？我覺得我經常 都是黃浩明那句，一定要盡力去做，因為你不盡力，我不知道盡力之後會不會得，但如果你不盡力一定不得。是不是？很多人再問，如果他下了台誰做啊？誰做都得，你問我。只是 send 個 message 俾大陸，就係話俾你聽，如果個特首唔係企喺香港呢邊嘅利益嘅話咧，係邊個做都死，咁啊得噶啦，我覺得冇人做得長，邊個做都死。我唔擔心邊個做唔得。香港係一個官僚系統，一個好成熟嘅官僚系統嚟嘅。嗰啲服務嘅 deliver， 你冇曬嗰啲嘅司局長，我話俾你聽會仲好添。嗰啲司局長根本成浸都係肥膏嚟。你睇個陳肇始識啲乜嘢？你覺得佢？是吗？你看那个黄锦星，不要说陈凡这些什么废柴，成浸都是肥膏来的，由局长副局长到政治助理全部没晒都没所谓。只要那个行政系统一路运作的话，就算你连财政司没埋都好，只要在财务科里面的常任秘书长在这里一样行得到的。香港是因为这个是英治留下的那个机器来的，那个 engine 来的。其实你整埋啲花巧嘢，加幾個天窗啊，噴曬嗰個碌係紅色啊，加個拎冚啊，整幾眼大光燈喺個頭嗰度，呢啲 cosmetic 嘅嘢根本從來都冇 work 過，從來都冇 work 過。你擺張建宗做特首都得㗎，我覺得其實有咩問題？係咪？只要張建宗知道，如果你好似林鄭月娥，好似當年嘅董建華一樣，嘢嘢都係以北京嘅意志旨意討好北京，而唔係做好件事。这样去处理香港的话，不是处理好中港矛盾，而是一面倒奔去一国的话，哪个做都死。那我觉得已经足够了。其实很多东西未必大家会估计这样发生，但是我觉得作为香港人就是都是那句，看欧联就知道，热刺最后尾保持第五分钟，好像4:46。4:46傳個波上去俾呢個嘅洛蘭迪，然後俾呢個盧卡斯莫拉射入。4:50啦，已經應該接近五分鐘啦，加補時90分鐘補時已經就嚟完，係嘛？當時有冇人估得到啫？大家諗住啊，熱刺緊敗啦，可能會咁。所以我就係話，最重要係大家有個決心喺度。決心意志做好準備，就是這幾樣東西而已。那明天我相信呢，早上民陣的集會都會繼續的，那立法會裡面星期六也都會有呢相當大的衝突。對於很多人潑冷水就說最終不是德國家做來做什麼浪費氣，你要記住這些人劃清界線，看清楚他們的立場，他們是幫對手的。其實有些人世事都給我看透了，然後鼓勵大家什麼都不要做，跟著你問他那應該怎樣啊，是没有答案的。那你就知道了。那现在看到现在真的现场是这个政总现场集会的情况的。那就人也都是比起上一次帆布底星期六的集会是多了很多。那我相信多谢这个林郑月娥，这个当然是也都是呢激发起民主党的胡志伟、涂谨申等等。因为他们的支持者本身都是王里面比較中間的人，而今次他們跟林鄭月娥的切割